哀去或长红，情话已历缠绵，留在白云中。信心不稍动，就算此际我是贫穷，前面阻碍重重，难敌我情浓。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，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，我的痴我的真情天会感动。信心不稍动，就算此际我是贫穷，前面阻碍重重，难敌我情浓。心不稍动，就算此际我是贫穷，前面阻碍重重，难敌我情浓。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，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，我的痴我的真情天会感动。信心不稍动，就算此际我是贫穷，前面阻碍重重，难敌我情浓。心底彩虹，随着彩笔飞纵。